爱情中其实放弃一个人是很痛的，有些时候就是为了爱才悄悄地躲起来，躲开的是身影，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。每个人都像一个纸杯，缺少涵养，像杯里的水，别人不会看到你杯子的水，别人看到只是溢出的那一点点，当你内涵溢出时，自然就会被别人发现了。 总喜欢把你捧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，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你与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的梦，用微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。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就在我们彼此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，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你为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的梦，用微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就在我们彼此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 就很满足，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，可

身后，谁能拉住我？人是风中的舵，穿不完的困惑。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失去联络，无所谓的生活。 Love.

想怎么做，爱说不清彼此该谁住，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当个美丽小伙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有一个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烟奔放，不肯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

在我们的爱情或者是生活中，从前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你的生活啊，如果教会你什么是爱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那一生中呢，最幸运的有两件事情，一件就是时间终于教我对对方的爱消耗殆尽，另外一件事呢，很久很久之前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对的人。 不要爬过爱情这座山，就算泪会流，气会喘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，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，慢火车也能划上山顶端。下雨迷乱悠悠，天若风景拂美丽山川，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有灰心有风雨，也要撑住你最温柔的目光，而你的笑容让心酸伴有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 随行走，你在我左右。